今日冯志正翻嚟啊，咁我而家考考你，你有冇听前晚嘅何柱国重要讲话？ 我都想唔听啊，但系个问题我你哋 live 完我又听到，过几日新闻又见到，然后新闻之后过几日嘅新闻评论又见到，大家点避开得你哋、啊？ 你点样解读同埋你点样睇特首林郑月娥对于何柱国主席嘅讲话重要讲话嘅反应？ 咪第一样嘢好得意地方就系、是、啊，佢冇称呼佢为 KOL 咯、 啊，就系奇怪啦， 系咯？ 点解咧 吓？咁事实上又真嘅，因为阿何生咧就唔单止系一个何生，咁啊佢亦都系政协常委嚟噶嘛，啊佢唔系常委啦，即系佢系 梁振英系政协副主席，咪仲高。 系咁，但系嗰个可能系竞争对手，呢、這个系有票噶嘛？ 有咩票啊？ 起码佢其中一票代表住只人大政协喺我哋而家新嘅选举制度底下，咁佢咪就系新政嘅票，真正嘅选民。咁、我哋呢啲咁系未必系啦。咁至于梁生，可能甚至乎竞争对手添啦。咁、相对地都客客气气嘅。咁但系我相信阿何生亦都表达咗佢嘅选票嘅意愿，又或者佢、想 太早啩。 起碼話俾你聽，我未要諗住投俾你住啦。如果你要我投俾你，咁可能都轉呢。你諗下何生上屆都唔係一開始支持嗰位同佢投票嗰位、都未必一致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記得返一開始何柱國佢應承話或者佢站台嗰位姓唐㗎嘛。 啊、何柱國有呢條命㗎喎。 係啊， 佢初初呢投邊個呢，早期呢收尾嘅结果咧出嚟系相反嘅，唔系你顾住嘅。 喂，嗱，你顾住就唔使同我。 所以你唔好同佢喺度猜度，话佢会投边个。 系啊，即系 我琴晚我前晚我听唔出佢有咩意图向话投边个。 喂，起码佢个意图系投边个都好咧，唔代表佢最终吓 cast 落去个票 就算佢有咁嘅暗示，你听得出投边个咧？咁而家先系六月初啫。 系啊。 出年三月九个月之后才真正投票。 咁你諗下上几时候佢唔单止出声撑其中一个啦，行埋出嚟撑佢啦，甚至乎高调地闹过梁生一次啊，呢啲人管公司都唔掂，管个国家或者管个地区点掂啊咁样。咁但係去到最后投边票，咁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大家睇佢嘅评论，我諗都系一开始讲下啫，仲有提佢睇嘅。 咁有人视之为前日何柱国先生仲要讲话呢，是真正揭示了特首选战的开幕。 亦都调返转咁讲，唔单止是开幕，亦都话俾你听，喂，有得选喎、即係我哋唔可以话係今次笃定谁谁连任咁样讲法。咁、但係我諗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谂法啦，就係、其实今届嘅特首选举呢，虽然喺最后嗰 part 有冇竞争性我哋唔知，不过喺现阶段呢起码系一个有竞争性嘅选举嚟嘅、即係可能去到最后选票面前 有冇。即係唔系协商产生㗎啦。 个协商阶段咪而家协商紧咯，啊，协到最后其实边一个先出到场就未知啦。咁啊，咁啊，大家拭目以待 咯。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假设，如果到头来又得翻梁振英同埋林郑月娥两个候选人，咁香港喺国际上边，你嗰个颜面同地位又如何咧？ 唔单止颜面同地位如何，而系调翻转系啊，究竟你觉得啲选票投边个好咧？嗱，而家都讲到明白票运动就犯法嘅啦，但哪怕呢千几人，喂呢两个 千五就冇乜白票嘅，我谂 应该冇，但系咁样拣法都真系唔系一个好嘅选择，系嘛？即系应该香港仲有其他人才啊！而家其实大家就谂紧，即系而家好多香港嘅民意就唔系好中意林郑啦，梁生嘅之前试过啦，个个都系问紧有冇第三个拣。 你呢两日就听到系咪？ 系咯，个个 希望有第三个， 希望有第三个拣，但系我见到个个都被誉为第三个嘅第三个咧，都同大家讲声就系佢而家可能系照顾屋企啦，有好多生意啦，佢好惊俾人制裁啦，已经年纪大啦，唔想参与政治啦，咁啊冇乜人系想做第三个， 冇乜人想做第三者， 系， 但系而家香港最需要第三者， 系最需要小三嘅年代， 系咪？ 应该系噶啦，哎呀，我忘记咗，仲有叶太， 哦，系叶太咧，都系一匹即系唔可以讲黑马咯，吓、都几红噶咯， 系 即系啊呢两日即系好多人啊，净系挂住听阿何柱国，同埋将个注意力集中喺梁振英嗰度吓，咁啊叶太方面嘅姿态吓，啱啱口如夜马。 我睇都值得注意啊嘛。 系啊，亦都喺佢新闻党入边，啱啱就攞咗差唔多成百万嘅礼品出嚟，奖励一啲打咗疫苗嘅人啦。前嗰轮去咗呢、這个宋皇台嘅车站嘅开幕嘅时候，其实佢做咗一件过往 AO 系好难做嘅嘢嘅，就如果大家留意一下，佢宋皇台着衫咧。是第一次穿露趾鞋的，露趾鞋在女 AO 形象底下是不穿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其实又是被誉为不 proper， 即是不是一个正统的服饰，不够贴地，或者太贴地，不够庄重。咁所以其实叶太呢几年其实都话咗俾大家听，即是佢尝试做一个贴地的、议员的民主。 即是同个政务官以前的形象切割。咁你即是观察入微，你会留意到叶太 的脚 嗰梳。即是白肉一般咁精緻嘅腳趾，咁個腳踭啲線條又點？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各位聽眾介紹下咧？我冇留意喎、 啊。腳踭呢啲就遲啲留翻佢慢慢再展露出嚟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香港嘅 AO 女士， 睇聽住啊，聽到啊馮志正所表達嘅男性嘅心聲啦、希望咧即係佢喺適當時候表露下啦，啱唔啱啊？继续啊，继续啊！ 冇，其实系好多头先之前讲嗰个露趾鞋嘅问题，就系好多女 AO 都 send 个 message 嚟话俾大家听、哦。其实一般官场系做唔到呢只鞋款，着、亲都会俾上司话、其实叶太今次咁样做，我相信佢真系抛开咗过去做官嗰种高官嘅影子好耐啦。咁啊，都系叫 我，但我冇留意你啊。嗰只露趾鞋有冇着丝袜先？ 哦、好似冇啊， 好冇， 好核突嘅露趾 鞋。咁有冇搽腳趾甲油先？ 我記得有，係 係咩色先？ 我唔好問咁多啦，因為我相信再 唔係好重要噶。 大家好有形象化。 唔係你紅色或者黃色或者藍色嚇、都代表唔同嘅取向 嘅。我有一樣肯定嘅，一定唔係黃色， 一定唔係黃 色，係啦。至於佢腳趾咩色，大家留意翻幅相就得噶啦。 咁、以後即係大家係嘛？要多多留意啊！经阿冯志正呢位高级知识分子咁样指引我哋嘅视线吓、未来两个月又睇下阿叶睇出嚟系咪继续维持呢只叫露趾你真系鬼马！人哋睇女人都睇上边，睇有冇露嗱，你啊中真系中意望下边。哇！你又有铺感引，我都几服你啊！早知你前晚上嚟同阿何柱国就呢个问题切磋下。 咁人哋真系一啲所谓嘅官式嘅晚装有要求噶嘛？大家见到好似唔 proper， 有啲留意啫，唔系我特登嘅。 唔系特登， 系啊，系、 我咁样嗱，即系呢个咧。即系阿冯志正，你嘅文化通识都非常之丰富啊，即系你可以教嗰啲女士着啲咩衫出席啲咩场合啊，英女王园游会或者安妮公主嚟喺呢个香港会所啊嗰度接见着啲咩衫啊，去呢个宋皇台又着啲乜嘢啊？ 所以宋皇台嘅露趾鞋咧，即系大家要留意多翻一次添啊。 系喎、好啦，咁啊喺阿冯志正博士呢一番隐含住。挑逗意味嘅政治观察啊，评论之后咧，不如咧即系开你个正题，你嘅教育界最近咧，美国大西洋月刊就刊出一宗都几匪夷所思嘅新闻内幕，到底系咩咧？ 其实喺香港大学就上个月咧就俾人即系而家踢爆喺美国就啱啱报咗出嚟，六月六号嘅时候咧就话喺呢个校园内嘅即系赛马会大楼三楼其中举行嗰一个内部嘅会议，席间咧就有一啲大学嘅高级嘅教授咧就喺度同学校开会，问紧呢一个嘅国安法带来嗰个嘅问题，当中甚至乎系讲到对于学术自由嘅保障啊等等，或者甚至乎表达咗咧，究竟如果万一啲学生去举报嘅时候啊，其实已经佢哋有啲教授讲咗话有举报啦，学校应唔应该去俾一啲法律嘅支援？暂时得出嚟嘅结果咧，就是、学校系唔会就住呢个法律支援有任何嘅表态嘅。咁啊，但系席间完咗之后咧，大家嘅教授咧都觉得哇，即系香港嘅即系学术自由咧都系有啲暗淡。 嗱、呢一个咧就系、是。香港大学有人是举报，这个响应呢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国安法确立之后，他第一个呢是出来呢说设立这个举报热线，是吧？ 是，而事实上亦都举报亦都有设立了。 设立了的。 是 啊。那据说个统计数字都挺踊跃的，是吧？ 在公务员团队里面呢就说上万宗，但是讲在大学里面呢就未有公布，但是估计头一个 即公务员自己之间督背脊都过万宗。 咁你諗下大學入面咁嗰啲教授俾人督嘅都唔少㗎吧。 公務員而家全香港人數幾多？16万定係18万？ 17万零到。 17万零呢，但你就即係剔走嗰啲掃地啊、茶水啊嗰啲啦，係咪？走走滴滴啊、揸車啊咁樣嗰啲啦，係咪？咁啊，大約呢剩返一啲呢，即係幾核心嘅叫做 office work 嘅公務員，你估大約有幾多？ 應該都係7000零到啦。17万、7万零到啦，即系少10万啦，我估 少少十万。好啦，咁喺十万，我当你齐头十万啦。十万里边有10000宗咧，系举报喎， 即系十分一啦， 即系十个政务官，即系唔系政务官，十个公务员里边啊，系有一个咧系举报他人，系嘛？ 咁你睇大学嘅教职就更加之离谱啦，教职大概平均咁多间院校加埋大概6000-7000嘅教职员度啦。咁6000-7000人入边十分一，咁啊600个投诉都最少有嘅。 系啊，照呢个咁嘅比例系嘛？因为咧你头先讲咧剔除咗个7万几嘅10万嗰啲，我当系都读过下书噶啦，系嘛？即系起码都行政主任啊，吓嗰啲即系入境处嗰啲唔知咩联络主任啊、台柜台啊嗰啲噶啦，系嘛？而家都冇人话中学毕业噶啦，系嘛？咁样嘅话，你计埋大学嘅话，以呢个比例一成咧。喂，真係都唔少喎。 同埋如果我讲公务员佢俾人投诉举报，可能佢都未必有实质证据。你諗下大学教授教职员最大问题喺边度呢？佢真係会著书立说啦，佢真係有上堂有讲义啦，呢一啲嘅说法有 PowerPoint 啦，有意识形态啦， 有地图出嚟啦。好啦，同埋火眼金睛有啲学生喺度及住啦。系嘛， 亦都系嚟自全球嘅学生啦，包括内地 咧，邻近地区啦，系嘛。咁呢啲鄰近地區嘅學生呢，佢哋有自己嘅國情同文化背景啦，同埋一個特別尖鋭嘅警惕性啦，係咪？好啦，廣告返嚟再講。現在呢講到大學方面呢，係拒絕為呢啲教職員一旦被舉報違反國安法提供任何法律支持。先講呢個問題先。如果你是大學的當局是這樣的立場呢，你就不用旨意在國際去招聘這些教授啊、學者啊，是吧？那我就希望呢，香港或者這些大學本地的教職員和學生將這個訊息，如果是得不到校方加法律支援，就告訴給西方國家、英美、歐洲啊這些地方、日本啊這些的大學教育界聽先，是吧？ 即如果唔係你哋請人嘅時候呢，其實個 package 冇包嘅。 你個 package 呢係唔包若俾人告密督背脊違反國安法而遭到嘅起訴所需嘅法律訴訟費用，同埋一旦罪名成立，呢位來自美國或者英國或者邊度嘅教授又好、講師又好呢，判處入獄呢，要提醒俾佢最高係終身監禁。 係，但係唔單止話我哋被告之後佢嗰個法律支援啊，佢可唔可以嚟到嘅時候有一個 staff development 啦，個學校嘅教師發展日話俾我哋聽，有邊啲唔講得，有啲咩 disclaimer 要出咗先，點樣留意一下，唔好觸犯誤區。其實暫時我冇記錯啦，到今時日為止啦，起碼抗要我冇聽過有啦，即係其他院校都冇聽過有任何嘅指引俾大家。怎样去保障大家不足不拘，甚至乎你简简单单你俾返个原版嘅中国地图，我哋贴图都揀返张正確啲嘅图都好啊。 就算揀错图又如何先？ 喂，以前就冇事喎。 就算揀，喂，而家有咩事先？ 喂，我揀幅图出嚟啊。 唔系我挂喺度咗嗰幅图。我冇讲嘢。嗱，嗰幅图譬如话你哋个意思即係幅中国地图。可能台湾个颜色唔同啦，系咪？ 或者系唔见咗南海嗰几忽啦。 系咪？喂，第一我话俾你听，喺1967年至1972年中国大陆出的地图呢，简体字版呢，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那个领土呢，那个台湾呢是灰色的，是跟大陆是不同的，你知道吗？灰色呢不是说它是成立一个台湾国，是指未解放， OK？ 所以喂，你说喂，你说一说如果你说挂幅这样的地图是上面的台湾那个岛是跟大陆那里不同颜色，都是叫违反国安法。我首先要问啊，呢啲咁嘅教授讲师，我唔系问你有冇咁嘅胆啊，你有冇咁嘅常识先？你觉得挂幅图出嚟啊，或者你自己嗰、那个 嗰、那個 PowerPoint 有幅咁嘅嘢，然後俾啲大陸仔睇到，然後就篤你背脊，然後跟住第二日就有差人上門，係咪？ 唔係喎，嗰、那個陶生，我啲 PowerPoint 我真係唔夠膽擺中國地圖。自從係真係7月1號之後咧，我轉曬用中國國旗喎。即係以前咧教書梗係話，嗱呢個就係中國嘅東西，入邊有啲乜嘢？但真係而家你點知啫？你覺得唔犯法啫嘛？隔離如果有個學生佢唔知犯唔犯法，舉報咗先， 一會有人舉報嘅。 你上去同 department 解釋，你都花幾日啦，係嘛？跟住然後翻落嚟判。 嗱，如果咁樣咧，嗱我就。就唔认为任何人如果喺个课室里边系打咗一幅，喺任何国家觉得喺个地图嘅展示嘅颜色或者形状嘅线条，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声称嘅咧系有某啲嘅差异，而咁咧就系、是、嗰个打呢个地图嗰个人。是触犯国安法 ，OK？ 当然系啦， 啱唔啱啊？我唔觉得系嘅，因为呢个视乎个 context 系乜嘢啊嘛，啱唔啱啊？喂，正如我头先所讲嘅，喂，呢个中国呢个人民出版社，我可以喺屋企，我喺个笼底度，我抄一本大约1970年嘅大陆地图出嚟，然后我打咗上去，我呢个系林彪四人帮文革时候嘅中国地图，OK？ 咁但系你谂下，如果我哋摆翻喺现实嘅环境入边咧，我哋试过两件事。第一，我哋香港试过，中国试过有个邮票唔记得摆九段线啊，俾人收翻啦，嗰、那个就好贵啦。 佢收翻系佢嘅事啊。 第二个系 LSE 自己似，好似早几年啫嘛，有个英国嗰间伦敦商学院定亚非学院摆咗个雕塑同地图，讲中国嘅问题或者讲埋其他世界地方，台湾同中国两个分开标示啊。 咁系点啊？ 最后都要俾人话辱华，分分钟收翻个雕塑。 有冇收翻？ 起码啲学生喺度投诉，跟住又话唔会读呢啲吓亚非学院同 LSE。 嗱，你个你觉得乜？佢系学生投诉，系以消费者嘅身份投诉。唔系话投诉伦敦大学违反中国国家安全。如果伦敦大学因此而移开嗰个雕塑咧，系惊得失客仔，系惊收少学费，唔系话惊违反国安法。你明唔明啊？好啦，呢两个问题要讲清楚，新闻翻嚟再讲。咁啊，补充下啦，头先一位好有品味嘅女士咧，就传咗一张日本嘅时装杂志嘅封面，就想咧纠正你学者冯志正头先关于露子良涯冇品味或者系不适合呢个女性武官咧穿着啊。咁咧，其实咧，日本咧，系发明咗好多款，线条好精致同埋好幼细嘅，同埋高踭嘅露子凉鞋嘅。咁咧就日本人咧系有呢一个特权嘅，因为佢哋系优等嘅民族，所以咧嗱，呢两张相你睇唔睇到？ 系 你话露子凉鞋系咪着得好优雅？ 咁系优雅嘅，但我都觉得叶太着得好优雅噶。 呢位呢位女士系前政武官，佢就好唔同意。佢话咧，唔系视乎露子凉鞋，系视乎边个国家出产嘅露子凉鞋，同埋视乎你嗰啲脚趾嘅线条吓，系广州女同胞款啦。定是日本黑木童啊、栗原小卷啊嗰种， 真系衰讲呢啲 啊！I hate to say that, but I'm quoting a message from a former AO. OK， 啊，呢本杂志咧就叫做Astigu。咁如果有兴趣时装品味嘅咧，就可以继续好啦。讲翻呢个。大学里面教职员被人告密这种中国式商鞅的法家的文化。 是啊，好惨啊，其实现在不单止告密添啊，是未告密已经是先出事了。即是好像上年7月1号去通过国安法之后呢，其实9月就开成了，不要说我自己啊，我身边好多同工呢都一起改晒成个 PowerPoint。即是起码你望一望个 PowerPoint 先，即是刚才学你说的地图有没有写错啊，跟住如果我们平时呢会 會引用一啲中國同外國嘅對比嘅例子，又或者引用一啲即係中國嘅問題嘅時候呢，以前就好輕輕鬆鬆呢都講個笑話出嚟，就中國呢個情況呢就未必適用啊，又或者中國情況呢個呢就唔係咁好啦咁樣。就係呢啲咁嘅定性言論，就喺中國呢啲喺從社會科學理論上面佢係被譽為不太好嘅現象。 咁佢講咗之後俾邊啲人投訴？ 我哋唔知俾咩人投訴，最慘就係篤灰最恐怖嘅。 但你話中國經濟有啲問題咧，唔係咁好啊，咁就呢句嘢就俾人篤係嘛？ 你都驚，因為你諗下九月開學，然後香港咧大概有本科有十分之一嘅學生嚟自全球地區嘅內地為多。咁你點知佢會唔會篤灰呢？加上近排九月之後係咩？係 Zoom class，我唔擔心我個學生篤我灰，我擔心我個學生喺屋企上 Zoom 嘅時候，個媽見到然後篤我灰。咁呢個點算呢？ 首先呢個係你嘅責任。嗯，因為呢你用 Zoom 嚟到上堂，有一個鏡頭呢，正常嚟講，個鏡頭裏面得你個學生一個人。 係正常。 用 Zoom 嚟到上堂，你知道個畫面呢就有你九個學生係分十九個格㗎，係咪應該 嘅教授。係啊。 咁呢個係同呢九個學生出現喺你個 classroom 裏面冇分別。 應該係啊。 如果其中一個你睇到佢背後企咗個好肥嘅大媽喺後面撞似佢老母呢，即係話呢你個 classroom 裏面呢係多咗個大媽入嚟。呢個係 within your own academic authority。去請呢個肥婆呢係行出呢個 classroom。識唔識聽英文啊？我頭先講嘅英文你識唔識聽？ 但係首先 係 within your, with, is, it would be within your academic authority。To invite that fat lady, if I'm allowed to call her a lady, to leave your classroom, because your classroom is your own territory, Dr. Fung. Is that understood? 对不起，我要用英文讲。 不好意思，哇，叫做佢离唔离开都好。以前咧，香港啲学校咧好好嘅，即系八间院校绝大部分课堂咧，其实系开放课堂嚟嘅。哪怕系一个即系做下嘢冇报过名嘅学生，或者佢嘅街外人，佢中意行入嚟咧，想听我哋嘅课堂咧， 咁咪有问题咯。 一般都冇问题噶嘛。 我觉得呢个有问题咯，而家。就街外人行，你有冇交学费啊？系有冇俾钱先？ 系即系 我冇俾钱，我点解要你阿猫阿狗入嚟听先？ 喂，以前点解冇问题咧？ 喂，以前系殖民地时代 ，OK， 系啲知识系免费， 冇乜嘢都同英国领导时期相比，而家唔同。 系 喂，你而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堂啊， 系 会俾街外嗰啲低端人口行入嚟啊？指手畫腳喺度聽咩？ 嗰啲又唔得喎。 喺北京得唔得？ 內地又唔興。 大陸唔得，點解你香港得咧？又 啊， 啱唔啱啊？所以唔你咁樣呢啲嘢，你前頭驚鬼，船頭驚賊，係你哋呢啲學者知識分子冇膽啫噃。 我哋以前讀書唔係咁噶嘛，以前讀書 咁係咯， 係咪？我有好多堂我都冇剔，我都走咗去上佢嗰堂啦。咁啊，上佢嗰堂嘅時候， 好啊，我唔理你以前係點，你總之你而家可以向你間大學嘅校長反映，因為一國安法人心惶惶。我呢就只承认我个课堂里面呢九个学生，如果有闲杂人等企入嚟呢係鬼鬼鼠鼠想听堂呢，我当咗佢係某啲嘅外部势力，係呢督背脊又好，想偷偷地录音又好，係咪向我啲学生打眼色又好，所以呢你哋教职员应该呢 make it a rule，向张翔啊、段崇智啊，就不准啊，我呢个系我唔理你啊！我呢班咧就九个就 系 九个，多一个都烹走 ，OK？ 系喂，但系呢个系教职员责任啫。但系以前咧，我哋呢啲即系教书啊，要戴多顶帽，叫咩知识分子噶嘛？其中一个谂法就系话，喂，我哋唔单止要讲课噶，咁如果有一啲其实佢未必有钱交学费，或者佢想早少少上嚟听嘅，咁咪打开个课堂门口，个 PowerPoint 印多咗，自己攞自己坐低咪得咯。咁然后即系呢啲时候系不嬲都有噶嘛。喂，以前啊，系连阿邓小平都唔系交学费嗰个嚟噶啦。佢都系喺法国大学入边嗰度，都系即系随便听课嘅啫。 咁我都话以前系以前啦，咁你而家去改变系嘛？系嘛？ 但系个问题咧，我哋点解要？ 我哋商台系我系我啊，我系从来唔做免费慈善啊。喂，大佬，我冇商台唔俾钱，我慢慢就光明顶讲你做咩？ 是你知识分子，喂，知识分子不是人，你要不要吃饭，要不要大小便，要不要性交啊？ 哎呀，咁 喂，你哋啲咁嘅社会科学系呢啲嘢，喂，对住啲嘢，哇，吓到啊，面青唇白。喂，你哋班左交去丙啊 Donald Trump 嗰时又揿我， 吓， 即唔系你啊， 系我啲同事啦， 啊嘛嘛，你后边嗰班人听紧呢个节目嗰啲啊， 系日日都喺度打 message 话啲 Donald Trump 唔掂， 啊，喂，包括丙你嗰啲啊，知唔知啊？光明顶嗰啲啊，知唔知啊？嗰诶，旧年选举期间啊，你啲同事啊， 系啊， 话你做咩？走咗去呢个叫香港霍士台嗰度讲啊， 右翼法西斯啊， 啊嘛嘛，而家佢哋用嗰种勇气嘅十分一啊，去面对啲国安法嘅告密啦，系嘛？ 唔系佢嗰十分一，咪而家自己喺度改紧 PowerPoint 啦。 即是你美国的左交而已嘛，他丙啲维恩斯坦啊、卡凡诺啊，话 Me Too 啊、强奸啊咩嘢，话呢啲嘢九世纪以前发生嗰啲咧，就拍台拍凳啦嘛，系嘛， 就去抗争啦。 而 Donald Trump 话俾你听，佢个团队话呢个病毒系来自实验室，你就话 Donald Trump 咧喺度抹黑同埋种族歧视啊嘛，系嘛？到你而家拜登上嚟咧，一年之后啦，又话系实验室。中間咪瓜老襯咪五啊幾萬人咯，係咪啊？ 係 係嘛？就係你哋啲知識分子害死人啊嘛，啱唔啱？ 哎呀，唔單止害死人添啊！即係我哋啲知識分子最慘嘅地方係咩咧？就我哋曾幾何時諗住啊，同即係 Donald Trump 講，無論你哋政府講咩都好，我哋都要講翻真正嗰個説話出嚟。喂，但係我哋而家發覺大部分嘅大學課堂一講到中國問題咧，係大家都發覺，因為我哋都欲言又止喎，跟住突然間就話，哎，有 唔需要欲言又止，一係咧。完全取替唔好讲。 係。 啱啱即係我哋都係连灯仔问喂主要你唔讲南京啊咩事南京有事咩咩事 江苏几间大学喺度搞 有咁嘅事咩你睇到咩你睇唔睇到 你有冇去啊你睇唔到知 我睇唔到咪唔知咪不存在囉。有冇好讲啊 哎呀同埋嗰啲學生都話唔好外傳㗎嘛叫唔好外媒嚟唔好為國家啲。 咪全部係假㗎嘛呢啲係 fake news, 係南京乜嘢事都冇發生 ,ok? 嗯。 啱啱你問我就。 係 ,2021 年6月幾號啊今天無事。 係咪話南京嗰度有人抗議啊咩嘢或者廣州咩復發咩變種病全部係 fake news。所以我唔提嘅，你知唔評論咪得咯？ 係， 係咪？中國關你差事咩？而家 喂，但係如果你講學術嘅時候，譬如你無端教嗰啲新聞學又好啊，教傳媒又好啊，有啲好慘啊！我啲同事真係教嗰科叫中國政治問題，或者叫現代中國， 咁咪冇害咯？中國政治有咩問題咧？ 嗰個問題 issues 嗰啲問題嚟㗎嘛？以前我哋教得好開心㗎，沿用翻我哋西方學習嘅理論 apply 落去中國嗰啲向 NGO 啊、貧窮問題啊等等行出嚟。跟住然後就高談闊論一下我哋點樣去做。喂而家係成個 course, 我當你開都好你又唔知邊個教啦。教嗰個都好呢就講到明啦喂如果你嗰個教職呢唔該嗰位教授最好就攞咗長約你就唔好攞啲合約制員工走去死啦。如果嗰個合約制嘅嗰啲講師仔去教呢啲 topic 嘅時候。 嗱如果係咁嚴重呢我就呼籲呢香港呢考 DSC 嗰啲學生如果你考慮讀社會科學嘅文科真係唔好在香港讀大學如果是這樣無謂啊 哎呀不止文科喎經濟都仲有 經濟都係啊！而家唔知 I T 嗰啲係唔係啊？ 因為我哋近排咧都聽到啲童工講佢教經濟。 喂，嗰邊 I T 如果 electronic 嗰啲，如果你話喂，而家中國嘅晶片咧，就好似唔夠呢個美國台積電啊、委託嗰啲咁精良啊。 嗯， 喂，俾個隔離嘅大陸學生聽到一樣可以話你違反國安法嘅。 喂，同埋唔單止啊，因為好多時候咧，社會科學 喺度侮辱祖國喎，係咪？ 社會科學係嘅老師比較即係有少警惕性咧，有陣時講下呢啲笑話都收翻。 咁啊，完全唔讀得。你如果你照咁睇香港九間大學， 所以嗰個香港大學嗰個閉門會議嘅教授咪話俾大家聽嗱，而家未去到驚慌，因為真係唔係好多呢啲咁嘅督 灰。最弊就係督灰，你而家話大學話隨時唔理會啊嘛， 唔理會 唔會攬自己啲夥計啊嘛，係嘛？ 唔單止唔攬夥計，其實我而家擔心咧都唔係啲夥計問題添。 咁啊真係唔好讀啦，一個都唔好留喺香港升大學。仲要係你講到咁得人驚， 仲要係唔攬自己啲學生。你諗下，我哋而家其實每一個大學課堂同中學真係爭好遠。大學課堂同中學咧就係老師講學生聽。大學去到某啲環節咧，個老師都講到一半就費事講，學生自己做完啲 report。 自己 present 一下，睇嗰啲咩书讲一下噶嘛。 因为咧试过一个叫中大嘅段崇智啦，俾啲老左话佢咩， 佢话佢纵容。 大西洋粵刊唔怪得話香港而家啲大學冇學術自由啦。嗱，我聽完你頭先呢番陳述，我都覺得咧個責任至少一半喺你啲教職，因為你哋好驚投訴，因為你個制度咧就係個教授講師有冇得撈咧，好大程度上要靠學生俾 evaluation。我都講過呢個問題啦。學生如果話淨係靠學生評分咧，你係瓜梗嘅。係咪？嗱，你馮知正金正人君子。如果你话有个大陆妹嗰啲咁嘅研究生咩坐喺第一排，个样好似赵薇 ，OK？ 然后咧夏天上堂咧就解松两粒纽，奄奄痒痒望见里边个 bra 咧就系粉蓝色，然后问问题嗰阵时，冯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这个地图啊？出了这个什么问题啊？哎呀，这个。哎呀，冯老师， 好惊！ 我今天晚上7点钟可以敲你的这个办公室的房门的房间吗？我有个问题想私下请教老师哎，喂，俾你拒绝 ，OK？ 系 咁跟住咧，佢个 evaluation 咧就话，冯志正教授态度恶劣，不理会学生嘅诉求，打压学生嘅求知欲，将你咧俾 F，OK？然后咧，一班里边咧，10个学生里边咧，有4、5个咧，你都对住佢做咗留下位，有靓有猪扒 ，OK， 连成一线 ，OK， 就算你话俾佢哋听，我对你没有兴趣啊，不是我女生长得不漂亮，是我根本不喜欢女人呐、啊，系嘛，都冇用、啊、，OK， 喂，你瓜咗老陈都冇人知啊， 系。 你知唔知啊？ 喂，同埋你唔好话即 呢个制度啊，系 day one 已经退翻。你好学唔学？学美国嗰啲咁嘅左交学术呢作风，呢咪死晒咯？俾啲黑人学生投诉，一直又话你呢个种族歧视啊，教本 Mark Twain 啊，马克吐温啊，呢个 Huckleberry Finn 里边咧就话嗰个话 主角名 主角啊，就话嗰个黑人个细路仔叫佢做 Nigger 啊，系咪读两节书出嚟就话你嗰个教授啊？话讲嗰个字嘅时候特别加重语气啊，于是你系一个 white supremacist 啊，跟住咪搞到炒友啊，系咪？ 咪呢啲好大镬噶，你唔好话即系短约长约都好啊。如果合约制嗰啲员工啊，点算咧？嗰啲就真系分分钟啊，下年投诉进行期间费事 玩完啦，咁啊抵你死咯，啱唔啱啊？我哋光明顶啊，10几年啊，都唔知接几多投诉啦。你问下出边啊，同性监制啊，走去边啊？走去边啊？唔敢面对啊？走去边啊？ 哎呀，监制咁个喂顶得到嘛？我 一早都望过咧，而家系投诉治港啊。 系 阿文汇大公，你有冇去投诉啊？你有冇得闲投诉文汇大公？有冇啊？ 冇，亦都投诉都冇用。但系我哋啲即系我哋啲系主任嗰啲，唔系真系投诉完就冇用噶嘛？真系 唔系投诉，唔系话完全冇用。但系唔系话投诉嗰个系必定啱噶嘛？系咪啊？ 系 嘛？对个头，今日咧纪念呢、這个。前立法会议嘅议员黄义宏，对住某啲投诉，你要发挥黄义宏精神，系俾个宗旨俾佢噶嘛，啱唔啱？做人要有宗旨，呢只宗旨要够胆苏出嚟，同埋够硬正 ，OK？ 系啊，我哋啲即系左翼啲老师咧，好难做啲咁嘅嘢。我哋啲宗旨只系可以对住呢个 Donald Trump 讲嘅。 我两三年前喺度讲 Me Too Facebook 嗰度讲 Me Too， 几多人投诉啊？ 喂，所以咪得你够胆？ 你咪投诉咯！我而家企喺树啊，我个坐喺度啊，吹啊，啱唔啱啊？ 咪得你呢度啊？监制补到啫嘛，大佬。 我监制冇补啊，面青啊，闪咗去啊！嗱，阿斌借尿遁，而家翻。嚟喺度阴阴笑，补咩？边个补啊？ 你试下你嗰日嗰个 Me Too 言论啊！你知唔知当其时喺中大某一个学系 咁啊？点啊？ 啱啱好两个教授唔啱嘅，一个就讲开啲喂，其实 Me Too 都有啲问题；另一个就系一个女性主义者教授，嗰、那个咁嘅教授都鹌鹑，而家好似去咗日本啦。即系嗰个都真系唔敢讲。 嗱，呢啲就唔可以赖中共或者赖个督背脊嗰啲。 系啊， 系咪物先腐就而后重生？ 系 系嘛？啲左膠呢就平時最鍾意 call 羅斯福嗰句說話，我哋最要恐懼嘅就係恐懼本身， 係 唔知呀？呢句生悲，我聽啲左膠知識分子隔離咁咩 嗰、那個咩？唉，嗰、那個隔離個咩台啊？五點半嗰、那個千禧咩？前面 look 啊！我係最恐懼嘅。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something like that。 嗯， 咁你裏邊都咁恐懼，咁你做咩知識分子？ 直頭怯懦添啊，大佬！ 啱唔啱啊？ 唉，咁啊，女性主義驚出事、 啊，所以冇人叫你攞住張五星旗啊，當住成班大陸留學生揾個畫著個火柴燒，冇理由噶，你唔係夠做呢啲嘢啊嘛？ 係，唔係投訴？但我哋唔單止我哋驚恐懼，其實我想講咧，今日到今日為止咧，學生都要恐懼。你估上堂 present 得我哋一個噶？分分鐘你哋自己啲 group project present 唔係問責自負嘅咩？ 係，咁你問責自負大學 有有？你咪你有你 present 咯？ 係， 你 present 裏邊有啲咩嘢？咁唔關我差事啊！我睇到啊，有啲問題，哈哈哈。 咁但係當其時八間院校立出嚟嘅時候話我哋要保障一個有言論自由嘅環境，適當地讓學生學習嘅。 咁講到你咪唔好讀囉。即係最近呢個英國呢個 QS 啊，呢個全球大學排名榜啊，港大都大跌啦，跌咗啦。 嗯， 係咪？ 亦都唔係冇理由。 呢個世界唔係白痴㗎嘛，唔好有理由囉，係咪？所以而家都六月幾啦，我祝呢九月啊，準備去英國先大學嘅香港朋友咧，學業進步一路順風。好啦，聽晚曬點。